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 第662集，奇怪的标志。 人呢？ 赵普正看石碑呢，抬起头也发现那老太太竟然没影了。公孙原地转了个圈，随后看了看赵普。赵普站起来四外找了找，回头对公孙摇了摇头。 你没看到他走啊？ 赵普一摊手表示完全没注意。这老太太年纪比阴侯还大，轻功好到无法想象的程度。 会不会遇到危险了或者迷路了？ 哎，我说你还有心情担心他迷路啊？没有他咱俩真就要迷路了。 那怎么办？ 我好像还记得回去的路是朝这个方向。 说着赵普伸手一指，公孙怀疑地指着另外一个方向。 我怎么记得是从那个方向进来的？ 赵普抱着胳膊左右看，似乎也不太确定。 干脆分头找。 哇，你还真是胆子不小啊。你给我在我身边待着，哪儿都别去，一会儿走散了你还不被山里的猛兽给叼走。 公孙斜着眼睛看赵普，不过想想也确实蛮可怕的，于是就跟在赵普身边了。 那我们怎么办？ 那老太太也不可能害我们，她应该是想我们帮她解开这些碑文吧，想着让我们自己研究她走开一会儿呢。 倒也是。 没事，你接着研究，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。 赵普觉得现在别乱走是最安全的，于是就从一旁拖了一块干净的大石头过来，跟公孙一人一边坐了，索性研究那块石碑。而与此同时，同样一人一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托腮发呆的，还有困在了不远处林子里的展昭和白玉堂。和公孙一样，他俩也盯着石碑看着，只是不同的是，公孙看的是有字的石碑，他俩看的是无字的墓碑。两人呆呆地盯着墓碑良久，最终白玉堂先开口：“ 你有什么想法？”“ 好饿。” 白玉堂扬起脸望了望天色，晌午了，本来该吃中午饭了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从腰间抽出一样东西，两根手指夹着递过去给展昭。展昭瞄了一眼，伸手接过来。 什么？ 今早碰到你爹，他说你爱吃的，让我带给你。 展昭接过来就看到是一个精致的宣纸包，他拆开一看。 啊，胖爷做的云片糕。 胖爷？就这几天厨房里那个？ 展昭点头，拿出一片云片糕来塞进白玉堂嘴里，自己也塞了一块。白玉堂嚼了嚼，味道的确是不错的。展昭正饿呢，能垫垫肚子自然是舒坦，于是两人捧着一小包云片糕对着坟墓边吃边发呆。那头赵普扬起脸望了望天色。 书呆，你饿不？ 饿，一上午为了找小四子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，当然饿了。 我也饿了。 赵普觉得应该去弄点什么来吃，但是把公孙留着他又不放心，赵普心里也埋怨， 这老婆子也是，怎么没个交代就走了？ 这石头好硬啊，坐着好累。 赵普正不满，就见公孙垂垂腰站了起来，赵普下意识地拍了拍自己的腿。 要不要坐在这儿？ 赵普也就随便一问，他跟小四子斗惯了，每次小四子都喜欢爬到他腿上坐，只是令赵普没想到的是，公孙瞧了瞧还真一屁股坐下了。赵普愣住了，公孙从腰间的挎包里掏了掏，掏出一个纸包来打开。 这是什么？ 我早晨到厨房，一个胖厨爷给我的云片糕，说是展昭小时候最爱吃的，让我给小四子带点。 赵普伸手拿了一片塞嘴里， 边嚼着云片糕边看着坐自己腿上的公孙。大概赵普腿的高度和柔软度比石头舒服不少，公孙静静地坐着，盯着石碑想心思，嚼着云片糕觉得的确很好吃，就想着留一点回去给小四子，别都吃完了。而赵普则是完全不知道云片糕是什么味道，注意力都在自己的腿上以及眼前公孙的背。九王爷用眼睛从上到下好好地看了一遍，感慨： 哎呀，这书呆腰线和臀线是真不错呀。 赵普正天马行空想些不该想的，就见公孙突然回头，九王爷尴尬了，大概意识到自己此时估计是一脸猥琐，但公孙似乎没注意。 哎，这标志你见过没有？ 啊，什么标志？ 赵普总算是回过神来了，双手搭着公孙的肩头，顺着他手凑过去看。赵普边问边不忘下巴靠着公孙的颈侧。 这书呆早晨肯定是摆弄什么草药了，一股兰草香。 公孙指着石碑中间的一个符号给赵普看，赵普低头仔细看了看，摸了摸下巴。公孙给他看的是一个简单的图案，类似于三个三角形对着放在一起，看着像是一朵花一样。 嗯，这么眼熟。 我记得在你们军帐里看到过。 我的军帐？你什么时候看到过？ 上次去黑风城的时候，我没事干找你的兵书看，在其中一本很老很老的羊皮卷书里面夹着一张地图，我记得上面有这么一个标志，当时还准备问你来着，后来就忘记了。 赵普微微一愣，随后一皱眉。 哦。 公孙等着赵普的答案，但是他哦了一声之后就不再说话了，皱着眉头颇为困惑地盯着那块石碑看着，若有所思。原本顾着占便宜的心思也没了，赵普此时脑中刷刷闪过一些内容，觉得情况不太妙。 哦， 白玉堂轻轻拍了拍还在吃云片糕发呆的展昭，展昭以为他还要吃，就将手里的云片糕纸包递给他，不过白玉堂摆了摆手，指了指墓碑的旁边。 那是什么？ 什么呀？ 展昭顺着白玉堂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白玉堂站了起来，走过去蹲在石碑的侧面，对展昭招了招手。展昭跑过去蹲在他身边一看，就见在石碑的侧面有一个很浅很浅的痕迹，似乎是用石头刻上去的，一个简单的标志，三个三角形对着的图案有些像是一朵花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又分头去看其他的坟墓。有趣的是，其他的坟墓上也都有这个标志，包括九头奶奶后来给那个自尽的人竖起来的无名冢。展昭再一次回到最前面那个墓碑前，仔细地看着图案。 你以前见过这图案没有？ 没有，你呢？ 我也没有吧，不过这个图案很简单的样子，看着又不陌生，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。 展昭看了看那些墓碑，又看了看白玉堂。白玉堂看着展昭的神情有些不解。 妈，你想干嘛？ 展昭将剩下的云片糕收了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糖粉，跑去一旁拽下来了一根长长的粗树枝，走了回来。白玉堂看着他用树枝戳了戳坟头土，皱眉。 猫，你想？ 九头奶奶既然让我们查案子，那就先看看十三座坟头里面是什么呗。 展昭边说还边拽了拽白玉堂的衣服，示意他退后。 哼，你怕脏，你去那头坐着，我来。 我不是说这个。 那怎么？ 荒山野岭的咱俩都出不去，你还有心情刨坟墓啊？ 展昭愣了愣，看了看周围， 此时四周静悄悄的，偶尔一些虫鸣或者几声古怪的鸟叫，还有微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。因为树林太过浓密，所以根本看不到外边的情况。另外，这边的树林子在背山的山坳里，四周围貌似又有高山阻挡。此时分明天还不晚，但是林间的光线已经很昏暗了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又看了看坟头，拿着棍子问白玉堂：“ 那不看了？ 要不然看一组吧。” 展昭拿着棍子点点头，补充一句：“ 要是那什么，咱们可以再填上。” 能是那什么，还诈尸不成啊？ 不过白玉堂也感觉的确有些诡异，于是他轻轻推了推墓碑，轰一声，墓碑被推倒了，下边是泥巴。展昭用棍子挖了挖，还算挺松。白玉堂也去找了根木棍来，他俩内力深厚，于是三两下就将其中一座坟给挖开了。坟并不算深，很快两人挖到了硬邦邦的棺盖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轻轻一握展昭还在继续挖的手：“ 等等。” 展昭看他，白玉堂用棍子敲了敲棺盖，展昭就听到发出了一阵咚咚的响声。 铁的？ 展昭觉得声音不太对，迅速用木棍扫掉覆盖在棺盖表面一块地方的泥土，果然就见下边露出了铁制的棺材盖来，而且铁棺上还有一圈锁链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